听见经典。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30，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昔日果林已变身，街头打赌供查问，勤劳致富要恭喜，不问自取是何人。各位看官，古语有云叫话不说不明，理不辨不清。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虽然不是生来就懂得那些个人情道理，但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思索啊、辩论呢、乃至是碰撞，哎，都会让我们渐渐了解如何更好的去与他人和谐相处。然而世事总有个例外，比如今儿咱们要说这位吧，他眼里啊，与他有利的那才是道理呢。 哎呀，没事儿溜达溜达。哎呦， 喂，呵， 俩老太 还真齐齐，又见着您了，王婆。 这小五呢？ 您怎么着，就出去了？ 可不嘛，每天下午都这点儿，估计得溜达溜达呀、 在家待着多好，您说老是出去啊，这您这腿脚在家吧， 你管着怎么着啊？啊，有的聊没得聊，没聊走啊。 哎呀，您出来呀，不是跟这嫂子事儿，就是那儿串老婆蛇，还不知道您这碰见我还想打听点什么呢。 谁跟谁打听 啊？ 不是你跟我打听 啊？对，我确实想跟您打听点事儿。哎，您是猜着了。嘿、哎、嘿，哎呀， 我跟你说啊，最近咱们这临安城啊闹新鲜事儿。 你看看，你看看啊，我说什么来着？我刚要打听，您就先跟我传起这八卦来了，是不是？您说说什么新鲜事？ 你知道那谁东头王员外 啊？王员外， 王员外他们家在城郊有一片野果林， 这您都知道。 哎，最近啊， 嗯， 嚯，让那个顺子跟小强啊俩人给承包了。 呵，他们俩给承包了？ 他俩人准备把这野果林啊，野果林啊， 野，您说清楚了，他可不是野果，他是野果， 野果林啊。 哎 哎，跟了告诉说给发展成果林 啊、 还有这个家禽养殖基地。 呵， 对，那搁里头啊，哎，养鸡养鸭，还有养个大马趴。 呵，还有大马趴呢？ 不是，养鸡养鸭养大鹅， 大鹅没走好，走个大马趴。 那是养的不少、啊。 养天鹅、地虎、飞龙， 对了，好嘛， 啥都养， 成动物园了。哎呀，我听完我真是，你说王员外这人也够鸡贼的啊！他们家那块破野果林子，那根本就没人问呢啊！我跟你说，那顺子跟那小强，你听这名字啊，小强，这就是纯属被骗了 哟！ 我这就没人告诉他，你栽树啊、养殖，那搞不好最后就赔个底儿掉啊！什么都不剩。 哎呀，我跟你说啊，你呀、啊，你这人呐、啊，你这孩子呀、啊，陈小五， 今儿就到这儿，拜拜， 别走。 哎， 好吃懒做吧，还在其次。 哎，我一猜， 背后还说人家坏话， 您也没少说。 我告诉你，我得说说你。 你看，您都是正面说， 人家顺子跟小强，人俩人的名字怎么了？ 你听听啊， 一个顺顺当当，一个特别要强。对不对？ 嘿，还 俩人又老实又踏实又肯干事儿。 嗯， 我告诉你，说不定啊，就能借着这片果林，就变成另一个王员外。 你看，怎么着？王婆最近改了算卦了？ 什么改算卦了？ 啊，哪儿就变成一王员外？ 你不信是怎么着？ 听说的，瞧见的。我告诉您，我还就不服这口气。 那怎么着吧？ 哎，今儿咱们俩人就打个赌。 怎么打？ 嘿，我跟你说。到时候咱们约一块儿去看看顺子跟小强把那片果林打理的怎么样，怎么样？ 就打理的好的， 打理的好。哎，按照您说的，我以后我告诉您再也不好吃懒做，我还得提着两斤那个点匣子我瞧进去，行不行？ 说半天就点匣子。 哎，对，您不好吃这口吗？您咬不动当然啊。 行 不行？要不好呢 怎么样？ 要不好呢？ 怎么样、啊？ 问您呢？要不好，我告诉 您， 你 爱干嘛干嘛，我还不管你了。 哎，不仅不管，我告诉您， 我还提了二斤点匣子看你去。 太对了，就等着您这二斤点匣子呢。怎么样？ 走 啊， 看看去， 咱就瞧去。 哎呦，这果林还真好弄的。哎呦，顺子， 哎呦，魂儿呢？这王大娘，我出来了。 哎呦， 这不是小五哥， 哎嘿，哎呦， 您二位好啊啊， 好啊 啊， 怎么着？听说弄果林了？ 啊，是，正忙着呢嘛，你瞧我这一手泥，我那什么，我不， 先别忙了 啊。 怎么样啊，这果林？你看这都这果子都掉了，你这蔫巴了，你这红的红的，黄的黄，绿绿，你看这脸色跟老太太脸色似的。 这那什么，那果子倒还好啊，这都正常，里边那可好了，外边这正常，老风沙侵蚀，主要有这资金管理上， 别了， 有点困啊。 别了，刚才说什么？ 这个资金和管理上啊有点困。 你听听，哎，哎。怎么样，王婆？ 怎么了？ 听见了吗？听见了吗？我说这事儿干不成，你这资金，你听听。 哎，我说那个顺子， 哎，大娘， 哎，怎么了？这个最近怎么这钱不凑手啊？还是怎么着啊？ 是 啊，后续经营有问题啊？ 没有，嗨，就是前面这个资金我们没什么经验嘛， 啊， 钱投的不多，就是紧巴紧，倒不欠钱，我们也是能照常的发饷给这个长工短工们啊，我们这自己弄的呢，这前面它没有那么富裕啊，另外管理这没什么经验呢，和人和人打交道，我们多多少少的难免有点不如意啊，可能我们还得练习是吧，但是别的我们倒还挺好，你比如说未来这销售，这销路我们不太愁啊，你看咱现在这个临安的不少有钱人呢、啊、他都喜欢忆苦思甜， 嗯， 哎，尤其特别好些那个白手起家的富豪啊，哎，有钱人的员外啊，对咱们这野果还真挺有感情，你说他知道我们有这果园之后吧，哎，老就问什么时候能行啊，都我们能尝尝，那小时候吃过这个，哎，回忆回忆挺好，你瞧这王员外也说过，他以前没发家那时候，他就靠吃野果的充饥的，还答应到那时候肯定会帮忙我们拓展客户。你说这个对于我们来说，这就挺好，呵呵，还真不着急后边。 不着急 啊！ 行了，王婆你也甭美，你先把你有牙嘛你就乐。我跟你说啊， 我跟您说啊，以前就这野果子，这都随便长，长疯了，那都没人瞧一眼，谁吃啊？你看这果子，长得一个个歪瓜裂枣啊，那脸都跟鞋，那果子长得跟鞋拔子似的。 那是鞋拔子、啊，那是正中猪腰子。 你滚！我跟你说，这果子不好看，怎么着？现在这富豪都没品位了是吧？全都开始吃这烂果子了，嘿。真是 他有那么句话吗小哥、啊、你瞧他这个野果子他好在哪儿呢他就没有什么这个化肥农药的干扰他长得他歪瓜裂枣吧不好看呢哎他就吸引这个鸟啊什么的 也就鸟 吃我告诉你、 哎、不是 人不爱吃这个 你看他有的时候越长得这样啊你听过有一种柿子品种叫贼不偷吗 啊贼不偷 哎 你不偷 不是我不是贼呀、 啊 就是这个柿子长得青了吧唧的但是呢它就是哎特别好吃贼不偷贼一看这青啊它就不摘了、嗯、你看跟我们这果子你看我给你摘俩 你尝尝你尝尝 这个 你看你尝尝 你看 我 哎 啊 嘿 怎么样 我跟你说 哎 这把那个再给我 你看是吧好吃吧 我就是尝我刚才这位这吃我们这什么玩意儿 你看 你再把那手那给我 你啊 嗨我就是尝尝就给你验验里边有虫子没有 好吃吧 嘿啊王婆吃了吗王婆 王婆这吃的嘴都满了大娘你慢点这还有呢这还一片果子林 那没出息您说这大岁数了 好吃我都顾不上这说话了这吃呢 真是的 忒好吃了这个 你瞧瞧 哎呀 好吃吗这不就甜点 我跟你说 你俩我再给您溜 啊 你别一块都塞嘴里 我小时候哎呦我那会上上树他掏鸟蛋的时候、啊 嗯、 我就偷人家果子吃那个摘人家果子吃、 哎、 这果子太好吃了 好吃吧哎多吃点不着急慢点慢后讲 哎呦 呵 你看这牙都崩出来了你别光顾着他你给我摘点 哎我 看 这这这这多的是这 老捂着这玩意儿哎呦 你瞧这虽然嘴上落了下风了但是便宜一点没少占当然了对于他这样人来讲占便宜一次怎么够呢那么后续将会如何发展你得往下听 汪汪 你呼怎么回事大王大王大王 这 怎么了这是哎嗨你说小五哥 嗯 我说了这有的是随便摘咱这么大片林子你瞧 哎 你这往自己包袱里塞 你这塞什么没看着、 啊、 你眼睛怎么了、嗯、眼睛怎么了白内障是怎么着你看没看见啊 看 你这狗 啊 咬着我了 没咬着你 你 我这瞪着呢 你这什么狗啊啊这两口你看我这衣服都给扯了你甭那什么了我告诉你我这塞着狗这得赔啊我跟你说啊咱虽然是兄弟这咬坏了都得赔知道吧 没事有但凡有一个窟窿眼儿您的衣服上我们都赔您查着有没有 你看 我看是没有 你看我这膝盖全是窟窿眼儿 哎您那是穿破了是吧 就这样 这样啊那小五哥你看咱们这么多年了是一个村里住着您了解我我也了解您我顺的是挺老实可我不傻啊您来干嘛呢咱不说了啊 你 都是当地别说了没什么意思我跟您明白说一点就是这是私人地界您知道吧这胎是包下来的它不是谁都进得来了 哎你 这狗可就是看家护院 你这 您呢以后还真是要来您跟我说 嘿 这畜生他不懂事您是懂事的 不是你、 啊、 哎这 你跟我说一声就完了你看行不行 哎我跟你说你这话可是得罪人啊 没有 哪儿你就跟我说怎么畜生怎么着我是那畜生 我说那狗是畜生、 啊、你说狗你说清楚我告诉你这么说我小时候那经常都在这玩凭什么的啊、哦、到现在说不让我来就来了我随便来怎么着、啊、 小五哥您没明白现在啊他是咱们这衙门把这块地啊他包给我们了哎我们花了钱相当于交了租子 甭管 你好比说你进别人家你能行随便进吗 甭管那个我小时候我告诉你打光屁股在这儿吃果、 嗯、 我跟你说吃果子从来没交过钱就在这儿吃怎么着啊现在一样随便吃哎这现在要不能吃你怎么不早说呀 啊 早说早告您承包了您别着急以前他是以前现在不是现在了吗现在这不我跟您说从王员外那儿我们把这地租下来的他现在就跟以前不同了 哎你甭给我提王员外 啊 你别给我提王员外 怎么了呢 你拿王员外压我 那都 没 有、啊、 没那事儿我告诉你 不是那样啊 从小到大我都是这个毛病我就在这儿我哎我就这个对不对我就摘我就吃怎么着啊啊我跟您说 你这就叫忘本啊！ 我怎么忘本了呢？ 给王员外交这哦，那意思啊，这租了王员外的，你怎么着尾巴翘上天上去了啊？ 那倒不是， 怎么着跟王员外一样想当有钱人压着我们是吧？平民老百姓斗不过你，哎呦，这可叫了 命！你瞧瞧，小五哥，您这话说的，你看旁边那狗都不干了 啊！你消停会儿， 叫唤老师， 你消停会儿。你消停会儿， 你看这狗那个，哎呀呀呀，你看， 这我跟你说啊， 你看您这那什么，我说这个他这畜生不懂事，您稍微站远点，别让他碰着你，你知道这大黄狗挺有劲儿的，好不好？ 不是，你啊，我跟你说啊，你们家这叫什么什么人养什么鸟，这就叫狗仗人势。 你看您这话怎么说？ 哎，你养这狗啊，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告诉你，哼，就这个，我就在这儿，怎么着？甭提王员外，嘿，有钱人怎么了？有钱人，我也有钱人，怎么着？我就叫有钱人，怎么着？ 哦、您不叫陈小五吗？ 我叫陈有钱，怎么着？改名了？ 行行行， 是。 那怎么着？您看今天您是在，要不再吃点，我再给您摘点。 我跟你说，顺子，叔提醒你不要忘了自个儿是谁啊，要不忘初心，别觉得叔好欺负。我跟你说，这兔子急了还咬人一口呢。 哎呦，头一次见这么无赖的人把自己比兔子了。当然了，他说的呀并不是完全没理。毕竟啊，兔子急了真咬人，不信呢，您就接着往下听。 哎呀，就得这么干，嘿，哎， 小五，小五， 哎，王宝， 哎， 怎么着，干嘛呢？哎，怎么呢？在那怎么还怎么着？你怎么又喂上兔子？他这破兔子有什么可喂的呀？你不知道啊，刚才我把他臭骂一顿的啊！就刚才那顺子，就他们家弄这什么野果林，还租给我提王员外。我跟您这么说，我打小就在这长大的，到了野果林子，我随便我拽一把我就吃，那我管得了那个是不是？我跟你说，就这气势，当时顺子啊，三大筐这野果哈哈哈就给我送回去了啊，了得吗？他租这儿是他的，我该进我的。 他租这儿是他的， 对， 是你们家房吗？ 是我不，那这写着他们家的吗？ 没写着他们家的，你就是到谁家也不能当人当拿人家当胡同过呢。 哎， 说过就过，说走就走。 他们家这狗还咬我，您说这是 没咬死你呢？ 狗仗人势，我跟您说，哎，你哪头的呀？我说。啊， 我哪头的？我讲的是这礼仪。 我是那个小强哥呀，你看这俩人别打起来，你管管， 没完， 劝， 没完， 我 劝劝呐， 告诉你没完， 别打了， 怎么了？ 打啥呀？谁把谁打了都不好吗？这不是，都别打了啊！哎呀，我说那个小五啊， 你这 岁数小，王婆他岁数大，你这个岁数小的，你怎么还不让着这个岁数大的呢？ 让他，我跟你说，岁数刚刚跟我聊半天了，谁占理啊？那狗咬了我了，在这地面上我说了算。我跟你说， 是不是你得原谅他吧，他不是岁数大吗？ 哎，岁数大，我岁数还不小呢。跟你说，哼，哎，你看着没有？就这手上这肚子啊，来。拿过来瞧。 不是，你别生气。 那兔子呢？把这兔子拿过来，我看。嘿，这兔子了不得，嘿，他这就是畜生，你看还咬我一口，我的天哪，我这手上都出血了啊！ 你想想，你这 我跟你说，这连狗带兔子就这么咬我，还不让我采果，今儿我就躺这儿了。哎，你们要不把我治好了，我就躺这儿不走了。不走了。 你这不是不讲理吗？这是。你不应该突然，你这一动手，你把这兔子吓急了。俗话说得好，兔子急了还咬人呢，这不得把你给咬了吗？这不是。 好了。哎呀， 不是，你不能这样啊。 哎，我跟你说咋样，你们谁也没说兔子它还会咬人啊，你得对我负责任， 对不对？我告诉你，这野兔它搞不好它身上有病。哎呦，哎呦呀呀呀呀，我这浑身难受啊！哎呀，我脑子疼啊，我鼻子疼啊， 不是， 我眼疼啊，我鼻子疼啊。 你这不是坑人吗？这不是整讹诈吗？这不是兔子急了咬人啊？这话是老话啊，你怎么你非得找这兔子它咬了你了？你怎么能 我没听过这话，没有。 你赖着我们这不行啊，这个。 就这样。 哎，那个什么小五哥， 怎么了？ 这话我记你刚才自己说一遍，怎么这会儿你不承认了呢？兔子咬了你的确是兔子不对，但你也不能满嘴瞎话。你说了兔子急了还咬人，您可跟我说的呀。啊，没有这样的，你过来就吃东西就吃东西，咱们给你了，你还。不依不饶的， 啊、 我小强哥这抱个兔，你要伸手干嘛呀？ 难受，哎呦！ 你说有的这样的吗？ 没有这样的，你 脑袋疼啊，屁股疼啊。 哎，我说，小五啊，没完了是不是？ 疼啊， 没完了是不是？ 哎呀， 啊、 我疼、啊！ 你是不是没完了？ 我是有点疼啊，我受不了了！哎呀，我难受啊，我脑袋疼，屁股疼啊！ 哎哎哎大娘，大娘，你怎么了？这是你怎么了？ 哎呀 ，你怎么了？ 头疼啊！ 哎呦，嚯，你看， 慢点，大姐，俺的王婆，你怎么回事啊？这是，哎呦，我啊，顺子扶我呀！ 哎，我扶你们， 扶啊！ 哎，我这狗怎么还放来了？我说，哎， 看着点，我说。 不是，我得 哎， 大娘，你慢点，哎，那狗出去，哎， 我 这小五哥，你可 爬上树了，我得上树了，哎呀，哎呦，我说快点，顺子。把这 出来， 我拉走！ 哎，活该呀！这就是 大娘，您这是怎么了？这是，哎、您不刚才头疼吗？嘿， 这不就是活该吗？这个 啊， 我头晕，我头比谁都好，我这就是装的，知道吗？哎，他不是躺地上，不是装病吗？不是装让狗咬了吗？不是装的难受吗？你看现在难受吗？ 不是， 我看他上树比谁都利落。 哦，您是可上挺快的。 把狗给我拉走。 大娘，你看我们这怎么办呢？这 都别说了，告诉你啊，那个小五， 哎， 下回还来不来了？ 我这没狗，我也不来了。 哎，你来不来我不管， 啊、 反正你下回再偷呢，我们也管不了你， 是 不是？ 啊、 但是你记住了， 啊、 他们家这狗。可不管 啊！那我再也不来了。哎呦！ 都说呀，有理走遍天下，无理是寸步难行。但这话咱们也要分人来看。您就比如今儿说这位吧，在他眼里，道理都是他说了算的。对于这样态度人呢，咱还真是不好拿那些个普罗大众都能够接受的道理去与他辩驳。索性天道好轮回，这兜兜转转，最后他也算是自食恶果了吧？正所谓。耍无赖只为利己，胡言语还说道理，兔子急当真咬人是失恶果，只怨自己。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抓着天使的翅膀，飞越所有战乱的地方。我们相识相知相惜，享受这一场有你认真的陪伴，笑容更灿烂。梦想打造一个小城堡，只为有些快乐的希望。相信从这里开始，携手走向四面八方，有你在我的身旁，这世界不会孤单。我可以疯狂大胆的飞行，

们就能爱了，如果好想去听宝一你融化设计电台。 现在是北京时间两点。